像你我的情爱，在你的心肝内，是不是有我的存在，永远都会爱，有时阵嘛会不甘愿，想讲要做伙，在这个心中美丽的所在，所有的一切。希望你会当了解，今仔日月亮若遐尼光，照着阮规暝拢袂通睏，亲像彼时伫花园，你敢知阮对你的思念？希望你有同款的梦，咱两人做阵回来。想你我的情爱，在你的心肝内，是不是有我的存在，永远拢在等，有时阵嘛会不甘愿，想讲要做伙陪，去一个心中美丽的所在。 手，几大小高楼。